证按照经营方式分类，分为危险废物收集、储存、处置综合经营许可证和危险废物收集经营许可证两类。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的空气质量报告。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 城市文化范儿， 是文化范儿。 时光之间，畅游文化瑰丽世界；忙碌之间，探寻文化背后故事。雅俗之间，包容文化，万象百态。 生活有姿态，城市要有范儿，城市文化范儿。现在起范儿。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听众朋友早上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我是主持人子昂。今天是1月31号星期三，农历腊月十五，今天的机动车限行尾号是2和7。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受西北高空气流控制，本市白天天气晴朗，能见度不错，光照充足，预计最高气温是4度，有利于交通出行，适宜大家户外活动，只是天干物燥，请大家勤补水勤润燥，并注意用火用电安全。来看一下具体的天气预报，在白天是晴见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4度，最小相对湿度 15%。 在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2级左右，最低气温-8度，最大相对湿度 35%。来看一下洗车指数，预计未来3天本市都没有降水和大风天气，今天的洗车指数是1，适宜您擦洗车辆。北京时间的7:32，来看一下目前接到了最新的路况信息。在京港澳高速进京方向，五环立交至西道口有车多现象，机场高速进京方向北高路段事故车辆已经移至了应急车道，请后车注意避让。东南六环徐庄桥内环方向有事故，请后车注意避让。 带你国博看张大千，国家博物馆正在举办张大千艺术展，展出作品1000余件套，全面展示了张大千先生一生的创作历程。张大千是咱们最熟悉的国画大师，究竟这次展览上有哪些作品，这些作品背后又有什么故事，他又有着怎样的传奇人生。城市文化范儿，一起去国博看张大千。来看今天的第一道题，张大千与二哥张善子创立大风堂派，主攻什么画风呢？ A. 油画， B. 泼墨画， C. 浇墨山水。 好的，今天的第一道题大家都已经听到了，而且呢也都知道了。我们今天要和大家来聊聊张大千啊，这位美术大家。那第一道题呢，就是张大千与二哥张善子创立的大风堂派是主攻什么画风呢？ A. 油画， B. 泼墨画， C. 浇墨山水。这个也会一会儿在节目当中啊，我们应该也会聊到。如果您知道正确答案的话，现在就编辑好发送到微信公众号城市文化范儿来参与互动问答吧。 城市文化范儿，挖掘新闻背后的文化密码。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先来看看两会的消息。市15届人大一次会议昨天圆满完成各项议程后胜利闭幕。市委书记、主席团常务主席、大会执行主席蔡奇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首先宣布了选举结果和当选名单，55人当选了第13届全国人大代表，李伟当选市15届人大常委会主任，刘伟、庞丽娟、严傲双、李颖金、张青、侯军书当选市15届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刘云广当选市15届人大常委会秘书长，57人当选市15届人大常委会委员，陈吉宁当选北京市市长，张工、殷和俊、张建东、隋振江、王宁、殷勇、卢燕、杨斌、王红当选北京市副市长， 张硕甫当选北京市监察委员会主任，杨万明当选市高级人民法院院长，敬大力当选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根据地方组织法的规定，本次会议选出的北京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需报经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提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市十五届人大一次会议表决通过了关于北京市人民政府工作报告的决议。本次大会开幕以来，代表们和委员们针对报告提出了很好的意见和建议，经过认真研究，对政府工作报告进行了九处主要的修改。其中，新首钢试点建国际人才社区、城镇登记失业率控制在3%以内等诸多新内容写入了政府工作报告。再来关注一下文化收藏方面的资讯。走过25年历史的潘家园旧货市场向文创转型迈出了第一步。朝阳区政府昨天发布消息，随着首家潘家园礼物文创店的开张，未来潘家园旧货市场将通过市场转型进一步丰富业态，打造老北京文化地标，通过搭建潘家园指数，建立文玩艺术品行业标准，同时还将联手山西大同打造坐标式文化休闲场所潘家园大同项目。展览方面，中国美术馆正在举办民族与时代徐悲鸿主题创作展。本次展览由中国美术馆与徐悲鸿纪念馆共同主办，展出馆藏的超过100件徐悲鸿作品，包括油画、国画和素描草稿等，呈现画家的时代精神与爱国情怀。明代御窑瓷器弘治正德瓷器对比展正在国家博物馆展出。本次展览是故宫博物院与景德镇政府联合举办的明代御窑瓷器对比系列展第三期，将展出约160件景德镇瓷器文物和标本，其中超过一半为首次公开展出。展览将反映明代御窑瓷器所取得的艺术成就，为参观者提供了景德镇御窑瓷器烧造品种和欣赏标准的机会。寒假期间也有适合孩子们的展览，给我们的孩子的大视野世界系列主题绘本展正在北京西西弗书店等展出。书在世界里，世界也在书里，把世界带回家，亲子共读时光也是家庭环游世界之旅。通过世界人文版、世界城市地图、世界神奇动物、世界迷你奇观4本书，为亲子家庭提供了一场世界环游之旅，展览也是免费观看的。 城市文化范儿，处处要有范儿。 时尚生活就在城市文化范儿。下面是一组时尚生活资讯。日本金融监管机构日前表示，将检查所有加密货币交易所，并命令 CoinCheck 进行整顿。此前 CoinCheck 被黑客窃取价值5.3亿美元的数字货币，这是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网络盗窃案之一。这宗案子凸显了全球决策者都在费力监管的资产面临的弱点，以及日本面临的更大风险。日本正打算利用金融科技业刺激经济增长。柬埔寨警方以涉嫌跳色情舞拍色情照片为由逮捕了10名外国人。警方说，照片显示嫌疑人在聚会上成双结对摆出了不雅姿势，逮捕这些人是因为他们的言行举止与当地的文化相悖。柬埔寨知名景点吴哥窟坐落在暹粒省，每年接待数以万计的游客，数以百万计的游客。暹粒有不少酒店、酒吧和夜总会。近年来，柬埔寨政府着手打击在古代庙宇遗址附近拍摄露骨照片的游客。吴哥窟管理部门说，将会禁止游客穿着过于暴露的服装。谷歌将推出新款的文语转换系统，可以让 AI 语音助手的声音更加自然，不同于其他的复杂语言学和声学特征为输入的系统。通过学习人类语言对话和文本记录，并进行训练，来生成更加贴近人声的语音。研究团队表示，听众评价它的语音水平与专业录音相当。美国航空航天局近日公布了新一代火星车的细节，将拥有更多更先进的仪器、全新的轮胎设计以及更多自动化的技术。预计新的火星车将在2020年发射。火 火星2020计划在系统设计以及硬件方面还是主要依靠2012年在火星登陆的好奇号火星车，借鉴程度将达到近85%。尽管与前任有着如此多的相似性，但新火星车的目标有很大不同，要寻找古代生命存在过的印记。虽然目前不宜居住，但在35亿年前火星上曾经是流淌着河流。 有文化的城市，有品味的生活。 FM 107.3 AM 1026 城市文化范儿。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今日提示，为您规划生活。即将开始春运，北京站新增了新举措。2018年春运自2月1号零时起至3月12号24点结束，节前15天，节后25天，共计40天。北京站预计春运期间发送旅客428万人，高峰日预计出现在2月13号，也就是腊月28，预计发送旅客将达到 18.5 万人。北京站将加开临时旅客列车38对，京哈方向加开列车20对，京广方向加开7对，京九方向加开3对，京原方向加开1对。同时，智能化进站闸机也全新亮相了。北京站在进站检票口处新设了八台具有自动核对票证人一致的功能的进站闸机，加之之前试运行的2台，共计10台设备正式投入运营。2018年最值得我们观看的天文现象之一，就是在今晚发生的月全食天象。今晚如果天气晴好，全国大部分地区人们都可以欣赏月全食的全过程。这次月全食的半影月食阶段将从北京时间1月31号晚上的18点51分左右开始，在19点48分月球进入初亏，此时月球开始进入地球的本影区域，这时呈现在人们面前的首先是月偏食的景象。在20点52分左右，月球全部进入地球本影，也就是食季，这时月球正式进入全食阶段。到了21点30分左右，月球的中心与地球本影的中心最为接近，此时为食肾。到了22点08分左右，月球就开始慢慢走出地球本影，此时也叫升光。月食中最精彩的全食阶段基本上在此时结束。在23点11分，月球刚好完全走出了地球的本影，此时称为复圆。在这之后，一直到2月1号凌晨的0点10分左右，月球仍会有近一个小时的时间处于地球的半影之中。来看一下演出方面，国家大剧院2018新年系列音乐会持续当中，一直到2月11号，中国国家芭蕾舞交响乐团、中央民族乐团、中国国家交响乐团、北京交响乐团、中央歌剧院、中国武警男声合唱团、中国广播民族乐团轮番上演，音乐爱好者们可以关注一下。2月8号至14号，国家大剧院制作的话剧《希望长安》将再度亮相小剧场，以幽默诙谐、热辣风趣的舞台演绎审视当下关于人性、欲望、利益、职责的核心命题。本轮演出也是大剧院继去年9月、11月后第三次将这部作品搬上舞台。现在的票非常紧张，想看的朋友要赶紧买票了。理查德·克莱德曼全球巡演2018北京音乐会2月10号在人民大会堂上演。理查德擅长演奏肖邦、拉贝尔、德彪西等人的作品，在古典音乐界是一颗明日之星。他不仅具有高度的钢琴演奏技巧，而且具有深厚的音乐感，深得杜桑的赏识。现在已经开票了。朴树《好好的二》巡回演唱会北京站2月8号在凯迪拉克中心上演。朴树对于你而言会意味着什么呢？是年少时对自由的向往，是稚嫩时对不羁的标榜，还是内心深处对于未来的期望？现在这场演出的票也比较热门，感兴趣的朋友需要提前购买了。好了，以上就是今天资讯部分的全部内容，接下来是更加精彩的访谈部分。 带你国博看张大千，国家博物馆正在举办张大千艺术展，展出作品1000余件套，全面展示了张大千先生一生的创作历程。张大千是咱们最熟悉的国画大师，究竟这次展览上有哪些作品？这些作品背后又有什么故事？他又有着怎样的传奇人生？ 城市文化范儿，一起去国博看张大千。来看今天的第一道题，张大千与二哥张善子创立大风堂派，主攻什么画风呢？ A. 油画， B. 泼墨画， C. 浇墨山水。 好的，刚才又给大家重复了一遍我们今天的第一道题，就是张大千与二哥张善子创立的大风堂派是主攻什么画风呢？ A. 油画， B. 泼墨画， C. 浇墨山水。相信大家心中啊已经有了自己的选择，您现在就可以编辑答案发送到微信公众号城市文化范儿，来参与我们的互动问答。每到了岁末年初都是展览的旺季，刚才我们在资讯里啊就给大家介绍了不少的展览，那在现在的国家博物馆呢也有一位大家的展览正在进行当中，刚才我们也提到了啊，就是张大千艺术展，展出作品呢是100余件套，可以说是很全面的展示了张大千先生一生的创作历程。那张大千其实是咱们可以说是最熟悉的国画大师了，究竟这一次展览上有哪些作品，这些作品背后都会有什么样的故事，怎么来欣赏张大千的作品最为正确，他又有着怎样的传奇人生，这么多的问题，今天我们又有幸邀请到了老朋友，特邀的展览评论员田达志先生，跟我们来一起聊聊张大千。田先生您好。好，那我们这个展览呢，田先生应该已经是去看过了是吧？ 已经去看过了。 那先来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我知道这其实是一次联合主办的展览。 对， 是国博和四川博物院和荣宝斋一起主办的是吧？ 您说的没错，这次展览的主办单位呢就三家，除了国博之外呢还有这个四川博物院和荣宝斋。那么展览是在1月16日开幕的，那么这是国博第一次举办张大千的这个应该讲个展啊。我觉得其实国博最应该给张大千办展览，为什么呢？因为张大千正体现了我们的一种这个文化自信。这种自信从张大千的着装上我们就能看出来，他不管何时何地都是一身长衫，然后脚穿布鞋，头戴着那个我们叫东坡帽， 对，也是很典型的， 表明他是这种堂堂的中国画家啊。张大千自己说呢，说我就是靠手中的笔玩转乾坤，为中国艺术在海外打天下。所以这个张大千在这个诗书画上啊，以齐白石和这个普心鱼啊都齐名，称为这个南张北齐或者南张北普。然后用过很多名号，多如牛毛的这种。之后他去了台湾呢，和这个黄君璧、普心鱼又称为渡海三家啊，是中国美术史上非常著名的一位大艺术家。 确实现在我们也是非常的提倡这个文化自信，那可以说张大千先生整个的个人的风格都是非常的表现了这个主题。那其实有很多网友非常关注这个展览啊，比如说我们的网友贾先生就在网上跟我们互动留言说，现在张大千的画是非常的值钱啊，感觉每个拍卖季上各种大型的拍卖都能听到张大千先生的这个画拍出了什么天价。那其实张大千现在确实是最受欢迎的大师之一了，张大千的书画呢也是屡屡在拍卖上创造了各种之最啊，甚至说一度超过了毕加索的作品。那张大千算是一个比较高产的画家对吧？ 这个拍卖价格呢，这个还是有很大差别的啊。就是这个张大千和毕加索，咱们就说，因为张大千呢，他是已经进入亿元俱乐部了，他作品已经有过亿的。从2010年的时候，最早的那张泼墨山水的《爱恨湖》，1亿080万。那之后呢，他陆陆续续大概应该有5张到6张作品都已经是过亿的这个成交价了啊。其中像这个。桃源图啊，2亿2700万，这种已经是很高的一个成交价格了。但是这个价格和毕加索比起来呢，咱们不能拿它的最高价和毕加索的最低价来比啊。你看毕加索的作品就是1.55亿美元，所以这种像毕加索的那种梦就被那个拉斯维加斯那个赌城的大亨买走的啊。 是的。 那张大千呢也比较高产啊，这点跟毕加索很相似。其实他和毕加索，其实我们仔细来看看有很多相似的地方，比如他这个很有女人缘，跟毕加索也很相似哈。然后生前就享有盛誉，就是不论是在自己国家还是在整个国际上， 那么早在1933年的时候呢，张大千就在这个海外办过展览，然后作品就被这个海外的博物馆所收藏。所以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西方人是通过张大千的绘画来认识中国的。 嗯，尤其也是认识中国的美术啊。 对， 确实可以说是张大千先生的这个艺术造诣，可以说是我国的一个美术界的泰斗代表的一个级别了。那在这一次展览上，我们刚才也说过，展出了100多件套他的作品，那全部是张大千先生本人创作的作品吗？ 他这次的作品呢，可以分为这个，我觉得是，他是展览分了5个单元，但其实东西可以分为3类。 嗯， 一类呢是他自己收藏的一些作品，因为张大千除了是这个美术大家，就是还是个大收藏家。 哦， 哎，我们知道有一张这个叫女史箴图啊，抱歉，错了，那个是就是他大风堂收藏了很多东西。 对 啊，那这是石涛的东西啊，陈洪绶的东西，然后这个金农的、王元吉的，他都收了很多。哎，然后这个同代的师友作品是第二类，就是他有这个吴昌硕、齐白石、黄宾虹、包括他的这个二哥张善子的，张大千的印，还有张大千用过的印章。啊，他这印章也都是一些名家来给他刻的，所以这种三类作品呢，他展览分来5个单元，其中像这个汲古德新、临摹敦煌、大风堂收藏、大千师友和大千用印这样5个单元，所以一共作品是100余件套，可以说是从不同侧面嘛，这也是一个展览策划的一个概念，从不同侧面来展示张大千一生的这种艺术历程。 嗯 啊。 确实可以说是很全面了啊，确实不只是就是张大千先生本人的画作、啊、还有很多他收藏的。 他的收藏，然后他的友人为他的这种刻的印章，然后和他有这种应酬往来的这种作品啊、等等 啊，还有很多这个赠送的往来的，还有包括印章这样的美术界的艺术品。 对对。 那刚才也说过这个他有一个和二哥一起创立的大风堂派。也是进行了很多的这个收藏活动。那田先生能给我们简单的说一下这个大风堂派吗？ 大风堂是这样，那个张善子是他的二哥，就提到张大千呢，就不能不提到他的二哥。 对， 张大千他是出生在这个四川内江，1899年出生人。他兄弟呢有10个人，他自己那个行八，乳名叫小八，也叫张小八。然后这个。他的这个母亲呢是比较擅长这种剪纸绘画，所以他家里边的教育还受得比较好，从小跟母亲就学这种画。那么他和他的二哥这个张善子呢是一起到日本去留学的，然后从1919年留学回来之后，然后在上海拜这个曾熙和李瑞清为师，两个人都是拜这个李瑞清为师。然后呢就他们自己这个就学习绘画，然后加上幼年的这种经历吧。在这个当年呢，他在上海办了一次首次的这种个人展览，就是当时卖得非常好，所有作品全部都卖掉了，一下一鸣惊人。所以这个张大千从此呢，就是一辈子就只干这一件事儿了，就是画画，卖画为生。然后他为什么叫大千呢？就是当年他的那个未婚妻呢，就是这个就去世了。去世之后，他到这个松江的禅定寺里面。出了家3个月，当时给他起名那个法号大千，所以他以后也经常自称叫大千居士。 确实这也是顺便给大家讲了一下张大千这个名号的来历。 哎，对对对、 那刚才也提到了他的二哥这个张善子。 对 啊、应该也是一个在艺术方面也是比较有自己独到见解的人啊。 是他这个大风堂呢，实际上就是他和他二哥共同在创立的这样，然后他们当年这个怎么说呢，就是张善子呢是画虎大师、好虎痴，有一张照片就是他玩那个小老虎的。他跟这个当年他先一到东渡日本之后回国呢，在上海美专曾经担任过这个教授，就在刘海粟当那个校长的上海美专。那张善子其实呢也是一个就是艺术成就非常高的人。我们知道这个美国空军有一个援华的那个志愿作战的叫飞虎队。 对。 那个飞虎队是怎么来呢，就是当时张善子画了一张画飞虎图送给了这个陈纳德。陈纳德呢非常喜欢这张作品。然后呢按照那个图做了这个旗帜啊，做了徽章发给部下。然后把这个志愿队也改名叫飞虎队。然后这张图呢现在珍藏在美国的国家博物馆，就是成为这个那段历史的一个象征吧。所以这个张善子的虎呢画的是非常的好。那这次展览的作品中也有张善子的一张虎。我们

不管你是科班出身还是天生能说会道，只要你年满21周岁，有智慧，有才华，有态度，这里就是你的舞台。 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 或登录北京广播网填写报名表，优秀选手将有机会成为北京电台签约主持人。咨询电话85013045 85013045。 国之爱飞越万里，中国首架专业医疗救援飞机成功转运维和重伤员。 无论您在异国他乡，无论您在东西南北，北京红十字点燃希望，为爱续航。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时光之间，畅游文化瑰丽世界；忙碌之间，探寻文化背后故事；雅俗之间，包容文化万象百态。 生活有姿态，城市要有范儿，城市文化范儿。现在起范儿。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各位听众早上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我是主持人子昂。今天是1月31号星期三，农历腊月十五。今天机动车的限行尾号是2和7。首先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受西北气流控制，白天本市天气晴朗，能见度不错，光照充足，预计最高气温是-4度，有利于交通出行，适宜大家户外活动。不过天干物燥，请大家勤补水润燥，并注意用火用电安全。具体的预报是这样的，在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4度，最小相对湿度15%。在夜间是晴见多云，南转北风2级左右，最低气温-8度，最大的相对湿度是35%。预计未来3天本市都没有降水和大风天气，所以洗车指数是1，适宜您擦洗车辆。北京时间的8点02分，来看一下最新的路况。万泉河路出京方向宣桥以北有事故，后车多，队尾已经接近了万泉河桥。莲花池西路进京方向在南沙窝桥东侧有事故，占用了外侧车道，请后车注意避让。 看你国博，看张大千。国家博物馆正在举办张大千艺术展，展出作品100余件套，全面展示张大千先生一生的创作历程。张大千是咱们最熟悉的国画大师，究竟这次展览上有哪些作品，背后有什么传奇故事，他又有着怎样的传奇人生？城市文化范儿，一起去国博看张大千。大风堂画斋由张善子、张大千在上海拜师学艺时共同创建的。在20世纪20年代，张善子、张大千在上海西门路西城里客居时，因有缘收藏到明朝画家张大风所画的《诸葛武侯出师图》，对此画爱不释手，加之对张大风的画风十分倾慕，而且又同姓张，故在极其得意之余，将西城里居士的厅堂取名为大风堂。大风堂派是20世纪中国画坛最具传奇色彩的泼墨画工，所以这道题的答案是 B。来看第二道题。被人们誉为东方的毕加索的张大千先生，是第一个到敦煌临摹壁画的中国专业画家。您知道他在那里住了多少年吗？ A 3年， B 10年， C 20年。 好的，刚才我们也是为大家公布了第一道题的答案啊，就是大风堂派主攻的画风是泼墨。不知道大家都答对了没有呢？其实这时候也想跟田先生说两句啊，就是说，其实泼墨我们经常听到，在水墨的这个类别当中，经常听到这个类似泼墨山水这样的一个说法。那泼墨到底是怎样的一种画法呢？ 是这样，就是泼墨山水呢，实际上是中国比较传统的一种山水画法，但是呢，就是在张大千之前的很长一段时间，大家都不这么去画了啊。他实际上是在 唐宋的时候是有这种画法的。那么张大千到晚年的时候呢，他的这个一方面身体条件，他的眼睛不太好，眼得了白内障，做过手术。另外一方面呢，就是他感觉到我们用传统的那种线条在西方被西方人能接纳起来是比较困难的，笔墨是让西方人能够接纳比较困难的，那么色彩西方人接纳是比较容易的，所以呢他结合这几方面的这种感悟，他就逐渐走向了这种泼墨的创作的道路。那他这种泼墨呢，就是这个墨用的水很阴，然后在这个纸上挥洒，这样它会有很多那种随机的偶发的效果出现 啊， 有点这种抽象艺术的味道，但是呢又有中国传统绘画的这种形和神，所以呢这种方法呢在创作出作品呢西方的这种观众也能够欣赏，那么我们传统的这种中国的这种视角也能够理解，所以这种作品为张大千在国际上赢得了很大的声誉。可以说这是张大千对中国绘画的一个重要贡献。 可以说是让大家更好的认识了、领略了这样的一种艺术技巧。 对 啊，确实把水墨运用的活灵活现啊，这是真的是大家。那现在呢，这位大家张大千先生的展览也正在国家博物馆进行当中，全面展示了张大千一生的创作历程，展出了作品有100余件套。那这次展览上，这些作品背后有什么故事，又要怎么来欣赏啊？张大千又有着怎样的传奇人生？我们接下来就接着聊。刚才我们也说了，这次展览是联合主办的，是国博、四川博物院、荣宝斋一起参与的。那张大千其实就是四川的这个四川人是吧？ 四川人，对 啊，算是出生在一个书香之家吗？ 书香之家，他祖籍应该是广东的番禺，然后是在四川，然后家里边他刚才我们也讲过，他兄弟十人，还有一个姐妹，所以家里边应该是个大家族。他从小呢在这个教会学校念书，这个然后是又到这个江津中学，然后直接去日本留学。从他的经历来看呢，这里边家里边的家资还是比较富裕的啊，能够支持孩子出国留学，在那个年代那么还是很有这个有一定家资的，而且家里边有一定的收藏。他的母亲搞绘就是刺绣、剪纸、绘画等等，这都是他最初的一个启蒙。 确实是，也是怎么说呢，不能说含着这个金汤勺出生吧，但是感觉这个整个的家庭还是很不错的。 我们注意到那个时期就是出生在这个四川的这种艺术家哈，其实我们可以拿他跟石鲁来做个比较。石鲁家庭也是在四川的，然后石鲁呢也是出身比较好。就是四川因为他当时还是远离战乱，我们讲就是他在大西南嘛，这个从清朝建国之后基本上就没有战乱，所以天府之国呢它这种物产也比较丰富，又长期没有战乱，所以它这个很多的诗书传家，这是中国的那种传统在那里。 确实也是天时地利。 对对对、 那我们经常在聊一些大师的时候，我们会回顾他的这个成长历程啊、那作为这个美术大家的话，那张大千是怎么学习这个画画的？比如说我们会说这个达芬奇学画画的时候，有人说有这个画鸡蛋的故事啊。那张大千是如何走上这个绘画之路的呢？ 张大千走上绘画之路呢，实际上就是践行了这个中国传统的一种绘画的这种学习方法，就是从临摹入手。中国人是非常讲究这个临摹在绘画上。那么其实很多的中国艺术啊都有这种形式，就是他会讲究一个程式化，就是临摹这件事大家会觉得他是按照一定的模式来 啊。 那么你看京剧啊，像这个中国很多传统艺术都是讲究这种程式化，就是你要先要按照一定的程式，然后学习这些基本的技能技法，然后呢等你掌握了这些技能技法之后，你要再把这些程式抛弃掉，然后你走出自己的风格来。就像好我们张他后来的泼彩就走出了自己的风格，他把这些程式就抛弃掉了。那么这个其实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就是作为一个中国的艺术家，你要学习一件你将来要忘掉的事儿。这是很有意思的。很多人学进去了走不出来， 对， 那你就成不了大师，对吧？你只能是按照那个技法一步一趋跟着别人后边走，但是你要是学不进去，你就更进不了门。所以当年李可染先生曾经说，就是要用最大的力气打进去，然后再要走出来。那张大千的这种走上绘画的道路呢，我觉得实际上就是这种从临摹入手，而且他的临摹是变临古画， 嗯， 啊，这个宋元明清这已经都满足不了他了，后来又去敦煌，临就找更中国画更早的这种源头。那么这些临摹对于他来说就是一种非常丰厚的积累，而且呢也不用避讳这件事，张大千仿石涛仿得太像了，像这个在上海的时候黄宾虹都没有看出来，就他仿还不是这种说我照着临摹一张仿，他是把那个笔意笔墨构图的形式用一种石涛的方式来创作， 嗯， 创作出一张完全全新的作品来， 嗯， 然后大家看着就是石涛， 对，看起来像石涛再是又画了一张， 对对对，他不是说完全复制一张那种 啊，所以他的临摹的功夫是相当之深， 嗯。嗯，所以说我们说这个模仿的境界不在于一笔一画全部都像，而是在于就像是另一个他在进行创作。 他抓住了那个灵魂和精神吧，应该讲，对。 对，所以说其实很多艺术的学习我觉得应该都是这样，就是说可以说是学习的最基础的方式或者最简单的学习方式就是模仿。 对， 在不断的模仿当中，量变产生质变。学习模仿到一定程度的时候，终于对这个事情有了自己的理解， 对， 就有了资本去进行进一步的创作。 对，你有这些程式，有这些东西，你可以入门。要不然的话，你怎么能够领略到古人留下的那些精髓在哪里？ 嗯，对。那张大千有没有这种就是可以说是书画世家这样的传承呢？就是往他的这个祖上去数的话。 他的祖父那一辈好像也很喜好书画，但是没有什么大的成就，就是应该家里边是一个比较，因为那个时候如果你家境比较富裕的话，我们中国人的传统就是这个诗书传家嘛，勤耕与读嘛， 嗯， 哎，所以他的家庭这种氛围是非常之好的，家里边也有一些藏书藏画等这些东西都是有的， 对，可以说也是给他一个不错的环境， 环境是很好， 熏陶。刚才我们也聊过他和他的兄弟啊，可以说是这兄弟俩是这十个孩子里面，最终是搞出了很大的名堂的 对 一对了，对 是啊，就是刚才我们说到那个大风堂画派嘛，啊，这个大风堂实际上就是他们两个兄弟两个创立的， 嗯， 那么后来这个收的弟子呢，都自称是大风堂的门人，几十个人嘛，你像我们能叫上名字来的，比如像这个何海霞、田世光，这都是大风堂的门人，啊，还有这个宋美龄也自称是大风堂门人，所以大风堂这个画派整个来说呢，他从创作上来讲还是培养了很多人才， 嗯， 啊，是一个比较有影响的了这种画派吧，可以讲啊。另外呢，大风堂呢就是说这次展览上也有叫专门有一个单元叫大风堂的收藏，就是张大千和张善子兄弟两个还是一个收藏家。刚才我们的那个片花里也讲，就是他为什么叫大风堂，就是因为他受到了一个明代画家的这个张丰号大风，他画了一张图画叫诸葛武侯出师图，他收到这张作品之后呢爱不释手，然后呢所以就把这个自己的堂号起名叫大风堂了。那除此之外呢，这个刚才我上一节的时候是有一个口误，就说那个女史箴图，其实女史箴图是因为我老师最近在大英博物馆一直在看，我这两天脑子里全是女史箴图的事儿。它实际上是《韩熙载夜宴图》，那张图是在大风堂也收藏过。 嗯， 哎，它的大风堂的收藏还非常厉害，就是这次展览的这个有一个单元专门叫大风堂的收藏。 嗯， 啊，我们大家也可以去看一看。嗯， 对。那其中刚才我们说过，这个单元里面单独说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是画虎。 嗯， 啊，这幅虎，那除了这个虎之外，还有什么值得给大家推荐的？来给大家推荐一二。 这个是就是在大风堂收藏这个我们接着说他这个单元里哈，这个单元里面他有一些这个石涛的作品，这次主要还是展的他石涛的居多。 嗯， 因为我们刚才也介绍过，就是说张大仙这个仿石涛仿的是最像， 对， 很多人都看不出来，很多专业人士也看不出来，然后民间关于这个还有很多传说，就是说这个张大千画了这些画，然后去骗一些达官贵人等等，增加了这种故事性和传奇性，但实际上没有那么神哈， 嗯， 就是张大千呢这个是很羡慕石涛的，而且呢他很推崇石涛的艺术，因为当时清初四王啊是主张那个董其昌的那个路子是摹骨，就是他们像学古人一笔一画都要有出处， 嗯， 而像以石涛为代表这个四僧呢实际上是走的是这种个性张扬的路子，就是要走自己的路。那么像石涛的作品里其实有很多那种个性鲜明的东西，就是他自己再画一张跟原来那个都不一样， 嗯， 啊，那么所以这种东西就很难临摹啊，所以这个张大千呢就收藏了很多石涛的东西，然后去真的去 推崇石涛的作品，然后从石涛的作品中吸收这种营养。有一种说法啊，说说这个中国美术的现代性是从哪里开始的啊，有人说就是从石涛开始的，要把石涛和这个西方美术史中塞尚这个地位就放在一起，就说这个是现代之父。当然这只是一种关于中国现代艺术起源的一种说法，一家之言嘛。但是这次展览里边确实我们看到张大千对于石涛的收藏，从那种这个叫高士林溪图轴，那个画很大，3.09×1.32，这个也只有在国博才能展现，还有那种很小的山水册页，2.6×3.7的，所以我们看这个张大千自己对于石涛这种大幅作品还有小幅作品都有收藏，然后都下了很大的功夫啊。那么我们也能够理解，就是说为什么他能把石涛画得那么像啊。 确实可以说是灵魂上是崇拜了，或者说 我觉得他应该灵魂上是相通的，他们能够通过作品对话，我觉得 确实。那这也是跟我们更具体的聊了聊张大千和关于这次展览有关的作品。 是 啊，那我们也是再听一下第二道题啊，大家可别忘了我们还有题需要答。 带你国博看张大千，国家博物馆正在举办张大千艺术展，展出作品100余件套，全面展示张大千先生一生的创作历程。张大千是咱们熟悉的国画大师，究竟这次展览上有哪些作品？这些作品背后有什么故事？他又有着怎样的传奇人生？城市文化范儿，一起去国博看张大千。来看第二道题，被人们誉为东方的毕加索的张大千先生是第一个到敦煌临摹壁画的中国专业画家，您知道他在那里住了多少年吗？A 3年， B 10年， C 20年。 哎，在这次访谈的第二单元啊，也就是第二道题引起的第二单元，我们要聊一聊张大千先生和敦煌壁画的故事了。首先呢，不得不承认的是，张大千先生确实是前赴敦煌临摹壁画的第一位中国的专业画家，而且呢是在那里一住就住了很长的时间。那您知道是到底住了多少年吗？是 A 是3年， B 是10年， C 是20年。如果您知道答案的话，现在就可以编辑答案发送到微信公众号城市文化范儿来参与互动问答。那我们也是来由田先生啊给我们详细的再来说一说这个张大千和敦煌壁画的故事。那首先我们看一看网友是怎么说的。网友非同小可就跟我们说啊，说张大千不是说毁了不少敦煌的壁画吗？那其实刚才我们出的第二道题也说过，他是第一个去那儿临摹的中国专业画家。那他去那儿临摹应该是40年代的事情了，已经过去很长时间了。但之前我们也说过，他在之前就可以说是年少成名。 成名 啊， 对。 对，那个时候40年代的时候，张大千先生已经是非常有名了，为什么想着突然要去临摹敦煌的壁画呢？ 我觉得这个问题其实一句话就可以概括啊，就是宋元已经不能满足其见识。就是他其实张大千已经通过自己的收藏，通过和朋友的这种交往，见识了很多宋元时期的这种著名的绘画作品。而且呢，随着眼界的不断提高，他自己的创作呢也水涨船高嘛。但是遇到瓶颈了，我觉得就是他需要更抓传统的、更加中国的东西来提升自己的这种。那么这时候宋元的这些绘画已经，包括明清的绘画已经不能满足他对这个事情的一个追求了。那么当他知道敦煌这边有唐以及唐以前的这种绘画的作品还存在的时候，那实际上他是自费，就是好像是借了很多钱去的敦煌。对对对。 确实也是一个提升自我的一个修行。 是 啊， 他实际上就是有两次去了敦煌啊。可能我们在谈话过程中会把这个答题的答案就无意中给大家泄露了哈。但是这个也没关系，因为他实际上是两次去了敦煌。然后这个第一次呢去待的时间比较短，因为他这个从到敦煌之后就接到这个他二哥我们说的张善子病逝的这个消息，就回到重庆去这个治丧。那么这次呢去了之后，他实际上最开始去的是冲着这些彩塑去的。他带了一个徐悲鸿的一个学生啊，然后去看，本来想画那些彩塑。但是在这个过程之中，他发现那个洞窟里面的那些壁画啊，他觉得太美了。 不一般啊。 哎， 那么正好这一次呢，就是他带来这些东西也不适合是做那个壁画的那种临摹，所以他就借着这回来之后，第二次又去敦煌。第二次去敦煌呢，这次他就有准备了，因为他第一次已经去过了。 嗯 啊，那么就是在第二年的这个三月份，就是等于隔了几个月之后吧，他筹措了资金，然后还请了几位这个藏族的这种画师，从兰州出发，第二次到了敦煌。那么这个为什么要从这个塔尔寺请了几个藏族的画师和喇嘛去呢？就是因为当时这种喇嘛有一种这个缝制画布的一个特殊的技法，就是咱们自己缝的那个画布啊，一撑大的时候就变形。那么这个中国国王的这个壁画呢，有的很高很大，他带的纸又不够，这个缝布的那种布也针眼儿，然后如果一绷紧了之后，针孔会特别明显 啊。 但是这个塔尔寺这个喇嘛，他们有一种这个独特的技术，然后能把这布缝得天衣无缝。这布缝好之后呢，加上那种用羊毛熬的那个胶啊，然后这个再用光滑的那种石头打磨，最后出来之后，反复这么做几次，这个布呢又光滑，而且没有那个接缝，下笔也不涩。就他经过试验发现，这种东西最适合来复制这个壁画。所以我们看到这次，包括这次在国博展览的很多作品，它是在布面上做的这种绘画的复制，而不是在纸上的。 对， 因为纸第一很难长到那么大，第二很多纸的那个表现力也不够。 嗯 啊，所以这个因为这第二次做的这个准备比较充分呢，所以这次在敦煌待的时间就比较长。张大千经常是一手这个，就看资料上讲，就一手拿着灯，然后一手拿着笔，在这儿多次反复，然后画成一笔，哎，所以这次等于在他离开敦煌的时候，临摹了大概是276幅壁画，然后回到四川之后呢，根据自己的这个经历吧，完成了一个20万字的一本学术著作，叫《敦煌十世纪》。 嗯， 哎，之后呢，在这个就开始展出自己在敦煌临摹的这些作品。我们有一个著名的学者叫陈寅恪，他评价他说他虽然是临摹之本，但是有创造之功。 嗯， 而且在他的这种呼吁和倡议之下吧，这个最终成立了这个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那么这个张大千呢，刚才我们讲他这个敦煌之行呢，还卖了自己不少的珍藏古画来筹款。就是据说是借债了5000两黄金，然后直到这个20年后这点钱才还清。 哇，天哪！确实也是为了这一次的修行费了很大的功夫。 很大的功夫，对对对，哎，他是两次去敦煌，然后中间还回过来一次。 是不少波折。确实刚才也介绍也提到了，就是说无论如何，张大千先生对于这个敦煌壁画的发展，或者说让更多的世界的人们去认识到这种美好的一个存在，还是有着很大的建设性的作用的。 是的， 可以说是很多功绩的。但是我也上网看了很多资料哈，人们对于他到底有没有破坏这里的壁画还是有很多的争议的。刚才我们说了他的功绩，那也有网友索索迷就说了，说我听说他在洞窟的内墙上居然是用自己的毛笔提了一篇文，有这样的说法吗？ 这个呢是这样，就是关于张大千对和这个敦煌壁画之间的这个爱恨情仇的纠葛呀，其实不是今天才有的声音啊，就是大概在上世纪40年代，当时的这个就闹得很沸沸扬扬的一件事，甚至还打官司打到了法院啊。那么这个就是现在为什么这个事儿又突然又大家热起来了呢？是源于这个2000年的时候，这个敦煌藏经洞发现，然后有一个100年，当时开了一个这个研讨会啊，然后有很多媒体都在报道这件事情。那么当时有一篇报道的文章呢，就引用了敦煌研究院的一个研究员的话，说是张大千破坏了壁画。然后呢，这个事儿挺复杂，这研究员呢后来又出来辟谣，说是记者曲解了他的原话，说他并然后说这个他并没有是他的直接的意思并不是这样的。 嗯， 然后有人力证这个张大千做过这事儿，举了很多很多这个当时比如说向国民政府告状的那些信， 嗯， 然后当时李济啊，像这个傅斯年啊，当时对这事的一个回函， 嗯， 啊，包括当时的甘肃的那个主席古正伦的一些批复， 嗯， 这些历史文献都翻出来，啊，也有人呢立证没有这事儿，能把这个，比如说当时南京法院裁定的这个张大千无罪这件事儿的那个档案也找出来，所以这个40年前的一桩旧案，就大家就在这个吵来吵去，就是争来来争去。那么时隔这么多久之后，大家因为这个事儿提到了这件事儿，又被翻出来，大家觉得这个 好像是张大千到底做没做这事儿呢？实际上也是 定论啊， 对，也没有定论啊。但是这个，我觉得引用这个我们敦煌研究院樊锦诗院长的这个话呢，就是说，他说呢，这个1965年他到敦煌的时候，这个敦煌的这个莫高窟还尚处于这种很缺乏管理的一个状态，乱得很，这个进出的人员很复杂，然后这个就是当过这种骑兵的马厩，当过这个什么白俄的这个。雇佣兵的这种军营等等吧，所以说在40年代的时候，这个壁画遭到破坏，这个谁也不能肯定说就是张大千所为。他说张大千至今留下的一个明显痕迹就是对洞窟的这一个编号。那么这个编号呢，实际上是做研究工作所必须的，就是直到现在，用的那套编号体系也还是当时张大千在做的那套编号。那么现在研究人员也有一些洞窟重新编号的事情，但是这个。这种樊锦诗强调，他说这个应该是研究所必须的一个工作，不能算作这个破坏。那么至于像说毛笔题写文字这种事呢，就是我是没有见到这个真正的实物和图片啊，这种资料都没有看到过。那么关于这件事，我个人观点呢，我觉得他可能就是保护的这种破坏，故意破坏他肯定不会有，我觉得，因为他对对方是很崇拜的，很尊崇的， 对。 但是保护不到位啊，或者什么的，这种肯定是有的。那这是有一个特殊的历史条件所限定的。 对，确实当时以张大千的角度来说，他是一个个人画家的身份，对吧？他是以一个这样的态度和心态去来到那个地方，那个地方当时可能还是人烟罕至，对吧？没什么人，也没人管，从来没有想过说这里以后会有多么的繁华，多么的热闹。所以说当时想，包括就是说其实他的就是可能人们说可能他有这个拨开壁画的这样的说法，也有可能他题诗的说法。其实当时在那个环境当中，这我觉得都是一种出于内心的深沉的喜爱和热爱。 关于拨开壁画这件事呢，实际上是主要是来自这个谢志柳的回忆，因为他去敦煌的时候，谢志柳有一次去敦煌去看这事儿，然后谢志柳的后来晚年回忆的说呢，就是他敦煌那个壁画，它是一层一层的，最外层的可能就是明清的那种，那么最外层那个已经损坏了，已经把里边的那个宋元的露出来了，而且外层那个就是已经是剥落了很厉害了，那么他写者的原话就是说，你在那儿的话，你也会把这层剥下来，因为后边那个 没法看了， 对，后边那还有更好的，前面这已经损坏了， 确实，那众说纷纭啊，肯定也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啊。那我们稍事休息，然后一会儿来接着聊张大千的故事。 探寻文化密码，品味生活之美。 2018年，城市文化范儿继续与您同行。 博物馆里触摸璀璨历史， 老品牌中回味城市记忆， 戏剧舞台感悟人生百味， 文化带里重走昔日盛景。 我是黄燕， 我是子昂。 2018年每个清晨7:30， 我们都在 FM107.3 AM1026， 等待与您的相遇。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 不忘初心，坚守广播相与伴，撸起袖子加油干。 北京城市广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俞敏洪。2018年为梦出发，实现梦想，1073在你身边。 我是北京世纪坛医院院长徐建立。 我是首都儿科研究所所长罗毅。 北京旧安医院院长李宁。 我衷心为大家的健康加油。 欢迎锁定 FM107.3 北京城市广播，永远在您的身边。 小康圆梦，城市生活更美好，新年不辞全马劳。 我是北京市水务局局长辛树东。北京是一座重度缺水的城市，真诚地希望广大市民珍惜节约每一滴水，关心关注关爱市环境。 所以首开来说呢，作为在北京的龙头房地产企业，必须为北京的四个功能的实现做出我们应有的贡献。 权威资源，实用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与您共享美好生活。 FM107.3 AM1026。 芝麻油选燕庄，燕庄芝麻油头道出榨自然香。

刚才第二道题呢已经是给出了答案了，就是 A 三年啊。不得不说呢，人的一生还是短暂的，如果说确实是抽出十年到二十年的话，那可能是相当大的一段在人生的这个历程当中，所以说三年是，所以说三年还是一个比较正常的一个时间，确实三年已经是让这个张大千先生对敦煌的发展，敦煌壁画的这个传播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了。 对，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啊，就是在当时的敦煌呢，这个不像现在啊，也没有互联网，也没有电视，也没有和外界这个就寄封信可能还要有一两个月才能收到的这种，所以他这个三年在这里呢，应该还是比较扎实的三年，就是每天只在做这件事儿。 是啊，确实是吃得苦中苦啊。第三道题也给大家给出了，那是关于毕加索的哈。后来张大千是回赠了一幅什么画来回赠毕加索呢 ？A 是梅花 ，B 是菊花 ，C 是墨竹。如果您知道答案的话，现在就可以发送到微信公众号“城市文化范儿”来参与互动问答了。那接着我们继续聊聊张大千的画。网友景亭路说啊，这个每个画家都有自己擅长的一个画的东西，或者说一个擅长的这个画的派别，或者说擅长的一个画法。比如说徐悲鸿就爱画马，齐白石就爱画虾，这个是咱们大家都可以说是都非常耳熟能详的了。那张大千呢，他有没有什么特别擅长的画的东西呢？ 首先我先对这个观点先做一个这个算解释说明吧。 嗯， 我觉得这种认识啊，其实对画家的一种比较符号化的一个解读，是一个很片面的一个认识。怎么说呢？就是我当年帮助我的老师来判这个美术史生考试的这个卷子的时候，曾经有一道考题，说这个黄胄的代表作是什么？然后那个学生答的也很有意思，他可能想不起来代表作是什么了，那就写了一个，肯定不是驴。就这个当时是个玩笑啊，但是从专业角度来看的话，其实真的是这样。就是刚才你讲的黄胄的驴啊，徐悲鸿的马呀、包括齐白石的虾，等等，这些是大师他们经常画的一些作品。但恰恰是这些东西呢，一个呢，我觉得是有两个作用，是他们自己用来练笔的，就是手不能停，要练笔的。 对。 另外一个呢，就是他有很多应酬的时候，很多的这种 需要送个画啊， 应和唱答的时候，很快的能把这个作品拿出来。那么这种作品呢，实际上是它这个性质更多一点，但是大家在民间可能见到的这种东西又多，所以就把这个东西变成一个符号了。但同样，你想刚才像黄胄，大家不知道黄胄的《洪荒风雪》画的人物，他的人物画其实比他的那个驴的艺术价值啊，这个都要高的很多，对吧？像徐悲鸿，我们在美术馆现在正在展出的，这个《八人汲水图》啊，《田横五百壮士》啊等等，就这些东西其实都比他的那个符号，简单的符号的那个作品艺术价值更高。 是， 那这种符号化我觉得其实对大师有一个片面的理解。另外呢，就是对于中国画的发展其实是不利的，就是现在江湖上有很多人号称是什么鸡王啊、虎王啊、狗王啊，就是一个艺术家只靠一个题材然后就能够成名，然后同样题材不断的复制的，这应该是一个很奇形的这种奇变的一个产物。所以说对于张大千来说呢，就是刚才网友提的这个问题，我觉得大家不要只想着说他特别有一个什么钟爱的或者擅长的一个题材的这种事儿。他的这种临古的作品啊、山水人物已经到了一个非常高妙的地步，他所创立的这泼墨那又比开心境，又打开了一个新的这种局面。所以你简单的说他是画梅花，张大千画梅花，或者张大千画菊花，这个其实不能够代表他的一种成就，这只是一种很就为了降低大家认识的一个门槛，或者是为了大家便于传送提的这种故事，但其实这个并不利于中国绘画的一个发展。 就是还是大家要在了解到表象的时候多是往里挖掘， 对，多看他深入的这些作品。 对， 不要看那个齐白石，一看就是齐白石的虾啊，黄胄就是画驴的，齐白石就是画虾的。这个认识就是如果说我们这个稍微懂一点书画的话，就不要这么提。 明白了啊，这也是给大家提了一个很不错的学习的意见。 如果刚才还就是你的问题，就是他真的钟爱题材的话，从艺术成就上讲，我觉得他晚年的泼彩，这是他艺术成就的高峰 啊。 这个打通钟爱审美，然后像他传统的那些题材，仕女啊、山水人物啊，包括临摹敦煌这种，这个都是属于他的艺术情怀，都是他这个学习艺术的一个过程。所以整个来说，很难讲哪个是他最 特别突出的一个题材， 嗯， 而是整个这种这类作品。 对，那除了这个画本身之外啊，这个网友也提及到说，张大千对于画画的这个笔墨纸砚啊，画前的准备要求也很高。听说他还自己做各种高级纸张啊，之前也听我们这个文化范提到过。确实有这个大千纸一说，对吧？ 对，张大千对于材料呢是很讲究的。实际上，中国古代绘画对于材料都是非常讲究的，啊，就是中国古代的那个用的那种画画的墨，其实里边有麝香啊，有冰片，有等等很多药材，其实拿起来直接吃了就可以治病的。 哦， 啊，然后笔。包括纸张，这些都是很讲究的。这种过去讲纸寿千年，那不是说随便一张纸就能纸寿千年的，对吧？它那个纸是宣纸，它造纸的工艺很讲究。那么注意到刚才你说的这个大千纸呢，确实是有这样一种纸，这是产自四川这个夹江的这种竹纸。 嗯， 那么我们知道这个抗战时期就是大西南是成为大后方，那很多这个文人都搬到了这个重庆去住啊，金丹坡等等啊，当时的这个李可染啊、傅抱石啊等等，就在郭沫若的这个领导下，有很多这个文人都在那个大后方。那那个时候，这个夹江产的这种竹纤维的纸啊，它就成为这种供应大家来主要来供应大家来进行书画创作了。那么张大千呢，也曾经两次到这个夹江那儿去。这个造纸的工匠家里边就共同看看这个纸研制新纸，然后用这个纸来试验，看看能不能达到这种他想要的那种效果啊。 嗯， 这个他试笔之后呢，也称赞过这种纸，说这个什么乾隆皇帝用的纸也不过如此啊，等等啊，就把这个纸抬的地位很高啊，说中国有应该有宣家二纸，堪称二宝啊，那个把这个夹江纸呢提升到与安徽宣纸齐名的这么一个地位。但是这个实际上呢，就是这个。嗯，因为宣纸呢，它的工艺比较复杂，它从生宣到熟宣到半生半熟，它有很多的这种，就是通过配料的这种调节，它可以做成不同的效果来。那么像这个竹纸呢，实际上更多的是接近于宣纸中那种半生半熟的那种感受。 嗯， 而且这个竹纸的这个成本会比较低，所以这个比较适合初学者。实际上，啊，如果你是真的想画那种水墨淋漓的。要印的印点一点墨就印开的那种，其实竹纸还是表现力还是差一些。 对， 但是那个夹江县人民政府呢，这个因为张大千先生对这个事有这么有过这么一段交往，有过这么一段话，所以他为了纪念这个贡献嘛，就把这个纸命名为这个大千纸。但这个纸实际上很早以前就在隋代的时候就已经有生产了。 嗯，啊。那其实这个纸的这个生宣纸的这个生和熟，其实刚才也提到了说水墨淋漓啊，主要是跟这个水墨在纸上的晕染的程度有关系。 对，它的生和熟主要是看你的那个下笔之后它的晕开的那个程度。 嗯， 啊，这个是就是生宣会晕的比较厉害。 嗯， 那种完全熟宣皮纸是一点都不晕。 嗯，我也知道有一个说法，或者说有很多故事和传说，说这个张大千先生的造纸啊，不仅会造画现在的这样的题材的这个画的纸，而且也是会仿古画的那种原来的那种感觉的纸，是有这样的传说和故事吗？ 对，刚才我们说张大千先生对这个材料很讲究嘛， 嗯， 就是一方面是他自己去造纸，另外一方面因为他的收藏很多，他见过很多古人的这些东西， 嗯， 所以他就知道这个。什么时代的那纸应该有什么样一个特点 啊？ 而且他要刻意的去造这古画的时候，他要刻意的去模仿这些。因为关于张大千的故事，我们开始讲，就是说有很多，就是关于张大千造假，特别是关于他造假的故事，他自己也不避讳这件事，经常跟人家说这哪个画就是我画的啊，那个是假的。 嗯啊，你以为是谁是谁？ 对， 是我画的。 对，但是民间呢，其实是把这些事儿神化了啊，说他很多这个造假卖给达官贵人也好啊，卖给这个什么骗过一些名家也好啊，然后是。确实也有一些名家，比如像黄宾虹在张大千的做的画上走过眼，这些事儿也有。但是呢，关于张大千的故事，其实很多都是就是民间传说，都是假的，都是大家演绎出来的，就把它神化了。哎，有最著名的有个朋友跟我讲，就是说当年齐白石拒见张大千，说是这个张大千求见，齐白石看见他名片了，说这个人造假，我不见他。然后说这个名片还是谁递上来的呢？还是李可染递上来的。说这个一听就是假的，因为李可染先生是47年到。北平之后到国立艺专任教才拜齐白石为师的。 嗯， 那么这个47年以后张大千已经不怎么来北平了，这是第一。 啊， 第二呢，这个11年前张大千到北平的时候跟齐白石已经有过交往， 嗯， 互相之间已经有认识，所以这种故事一听就是假的。 嗯， 关于张大千的这种故事其实特别多，但是好多 大部分都是民间演绎的 啊。 这次展览中我们能看到那个张大千收藏的齐白石的作品，还是张大千当时花钱买的，所以这怎么可能有巨舰这件事儿？ 是 啊，所以这种一看就是杜撰的，而且还是借着这个可染先生的口说出来的，大家觉得这好像是真的，其实你仔细一看前后一对时间，这就对不上号 啊。那我们都说耳听为虚啊，今天在节目里也终于是由田先生给我们耳听为实了啊，终于是能了解到这个故事的真相了。那网友阿金也说，张大千我熟啊，他在台湾的住所我之前旅游还去看过。其实我觉得这位朋友应该说的是张大千在那边的纪念馆 啊，就他晚年的一个居所，应该就是摩耶精舍吧，应该是、 啊、他是晚年受到了很深的宗教影响是吧？ 是这样，就是他实际上张大千，我们刚才讲介绍他的名字来的时候，他在很年轻的时候就出过一次家，然后时间不长，三个月啊，然后就号大千居士吧。所以这个宗教其实对他一直都是有影响，但他摩耶精舍呢，主要还是因为他晚年呢，这个中国人的这种，我觉得是落叶归根的这种思想。其实大陆当时也邀请他回来过，他也考虑过回来大陆，但他晚年的这个眼睛不太好，然后在这个纽约做了手术，做了那白内障的手术。然后这个摩耶精舍呢，当时我也去过，那里边有一个张大千的蜡像，他在那画画的那个画泼彩的那个画画的那种。主要的我觉得他实际上在这个摩耶精舍住的年头并不长，他七八年开始搬回摩耶精舍，然后83年就过世了，就等生命的最后几年是在这儿居住的。然后这个那个最后那几年呢，你看一下他的那个履历里面，他就是当时在香港的活动比较多，在这个台北故宫的活动比较多，所以呢这个有一个他也是晚年的这个就是中国人那种情怀嘛，叫落叶归根。哎，然后83年的那个元月吧，应该是讲的台湾的这个国立博物馆那个举办张大千书画展，那同时有一张庐山图，很大的水幅的庐山图，那张作品他还没有完成啊，也没有落款，也没有签名，还没有完成，那是他泼彩的这个一张巨幅的作品，那还没有完成，那他就逝世了。所以他生命的最后几年，我想他是想回到这个中华人文化的这个氛围，因为之前他在巴西住了很多年， 对 啊，然后在世界各地办展览， 是 那可能年纪大了，然后身体也不太好了，需要一个稳定的休息的这种住所， 在生活上寻求平静，但内心上也需要一种寄托和平静。 对对对，我觉得是啊。 那刚才也说到国外的故事啊，张大千可以说是在各国都办过自己的画展，也游历各界，也见过很多国外著名的画家，其中最著名的应该就是毕加索了。当时也是跟这个毕加索跟张大千两人之间有很多传奇的故事啊，就是很多传奇故事。比如说据说和张大千在做交流的时候，毕加索聊的兴起啊，说白人根本就没有艺术这句话也说过是吗？ 对，是这样，因为当时张大千在这个日本展出了这个他的这个敦煌临摹的作品，然后引起了很大的轰动啊，因为这个日本人对敦煌还是很关注啊。那么当时有一个英国的策展人，他在这个日本看到这个展览之后，就在他的这个推动下，在法国巴黎的这个塞努奇也办了这样同样的一个展览，就把这个展览挪到法国巴黎去展了。那么在这次展览期间呢，这个张大千到了巴黎之后，和毕加索有了这么一次会晤啊。当时毕加索已经是功成名就了，住在这个尼斯港，在法国的尼斯港他自己的小别墅里边，然后那个。因为当时的毕加索已经就很大名气了，所以一般人也不见，然后这个派头很大， 很有脾气。 但是他看到了这个张大千的这些临摹的这些敦煌的资料啊，然后看到这些作品，就觉得还是东方的艺术也被东方艺术所倾倒。其实关于毕加索这个事儿呢，大家一直有这么个想法，就是说毕加索为什么不到东方来啊，为什么不去？一个是毕加索当时确实年纪已经比较大了，另外一个呢，毕加索就觉得东方的艺术跟他的艺术就又完全一个新的境界， 是 他不敢再往前再迈一步，他不知道，因为他从非洲艺术里边借鉴了很多这种原始的东西， 对。 那么如果他再往东方走，他也不知道自己的艺术会变成什么样， 是可能会给自己的整个内心带来很大的冲击。 对，因为他看到东方的这种艺术之后，他就觉得这个对他的冲击很大。像比如像齐白石用那种一根线表现这个。江水一江水，他就觉得这种哎呀太高级了，就这种简约的东西太高级了， 是， 所以他对东方艺术还是很尊崇啊。那么他我们原来讲张京先生的时候也讲过这个事儿，就是毕加索见过两个中国的画家，一个是张大千，一个是张京。那么张京给他送来了齐白石的资料，张大千给他带来了很多敦煌的东西。这个 毕加索实际上对中国的这种认识，通过这两个中国画家， 对啊，也是怎么说呢，在一个领域啊，拓展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会对这个领域有敬畏。 对，所以西方的那种当时的主流媒体对他们俩这次会晤呢，也还是比较看好，就是有的报纸上会登说是这种艺术界的一个。就是中西艺术史上最值得纪念的一件事儿啊， 是， 就是一个艺术界的一个高峰会面等等。就这件事儿来看来呢，就是，还是我们刚才说的那句话，一直世界是通过张大千来了解东方艺术的，特别是中国艺术的这种， 对。那所以说，在您看来，我们今天也是节目的一个算是总结陈词哈，在您看来，这个张大千之于中国绘画，总结的来说，有哪些值得一提的不可磨灭的贡献呢？ 哎呀，不可磨灭的贡献，我觉得大概可以说有四点吧。第一，他这个我们看节目开头也讲过这个观点，就是他通过他自身实践了中国艺术这种走进来再走出去的这种境界，通过城市化来学习，然后忘掉城市，进入一个自由境界的这种创作方式。这是中国画独有的一种方式啊，就是你要学习一种你终究要忘记的东西。这是第一。第二呢？他对于敦煌在这个世界范围内的这种敦煌文化的传播功不可没，他的文化自信和做东西方文化交流使者的这种功劳吧，我觉得是不可磨灭的。第三呢，他就是从他艺术创作来讲，他自己发扬了这种泼彩的这种传统方法，然后通过打通这种中西审美的构建这种共识，让西方的观众能够接受中国传统绘画，这个也是他功不可没。那最后呢，他在大风堂呢培养了很多的这种弟子来传承中国艺术，使得这个一个人的影响越来越大，变成一个画派，然后变成更多的这种影响。其中你像何海峡后来又成为黄土画派的一个开创者，就是他的弟子中有另立门派的， 对， 所以这个对于整个中国书画的这种发展，他还是做出了很大的一个贡献， 是，也是遍地开花。 对对 啊，那确实还是可以说是张大千至于中国绘画真的是有太多的不可磨灭的重要的贡献了啊。那刚才我们也是说过了和毕加索的这一段趣事，那我们第三道题也是跟毕加索有关，我们先来把这个第三道题的这个答案啊来听一下，看看张大千在收到了礼物之后到底送了毕加索一幅什么东西呢。 带你国博看张大千，国家博物馆正在举办张大千艺术展，展出作品100余件套，全面展示张大千先生一生的创作历程。张大千是咱们最熟悉的国画大师，究竟这次展览上有哪些作品，这些作品背后有怎样的故事，他又有着怎样的传奇人生。城市文化范儿，一起国博去看张大千。1956年5月至7月，应巴黎现代艺术馆馆长乔治·萨勒的邀请，57岁的张大千携夫人访问巴黎，在巴黎举办个人画展期间，拜访了旅居法国的75岁西班牙画家毕加索。当天，素来脾气古怪、来者皆拒的毕加索破例和张大千一起进餐、逛花园、合影留念，并将一幅西班牙木神像赠送给张大千。后来，张大千画了一幅墨竹回赠给毕加索。10年后，毕加索收到了张大千从巴西寄来的礼物，两支毛笔，那是从2500头三岁牛的耳朵中精选出的牛毛做出的8支毛笔。张大千把其中的两支送给了毕加索，所以这道题的答案是 C。 好，那这道题的答案我们也是终于揭晓了啊！确实是这两位中西的绘画巨匠之间的交流也是非常的有趣。那么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也是了解了这一次在国家博物馆正在进行的展览，也了解了张大千的作品、张大千的生平以及他的奇闻异事啊，也是非常感谢田先生为我们做出了这么精彩的讲解。 哎，不客气，不客气 啊！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也就是接近尾声了。那以上资讯呢，来自新华社、北京日报、北京晨报等媒体，主持人子昂代表责任编辑张维，监制刘斌，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在10点，城市广播为您安排的是京城帮帮团节目。那在节目的最后，我们还是来了解一下明天节目的精彩内容。 在最近热映的电影《无问西东》中，王力宏饰演的沈光耀在抗日战争时投笔从戎，驾驶飞机撞向敌军舰船，与敌人同归于尽，殉国时年仅27岁。这样一个打动人心的人物是有历史原型的，